原因进食盟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进入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入一位作者的生活。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青春，我们逃无可逃》，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康凯。康凯，你好。 你好，红九，大家好，我是康凯。 康凯应该是第二次来到读书俱乐部了。 对，对， 上一次呢是以编辑的身份， 对，编辑的身份， 带着另外的一位作者， 对， 来聊一本重头的书籍。 对， 应该是 南渡北归。 南渡北归， 对对对。 这一次呢是来聊自己的书籍，是以作者的身份，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那个时候吧，我类似于像一个中间人，一个中介或者二道贩子，然后我在推别人的书。现在是聊自己的故事，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对，现在更多的是就是我来表达，那个时候我是眼界给大家。 你是一个沟通者。 对对， 这回呢你是一个被采访者。 对对对， 这样的一本书呢做得很精致。不过我想在聊书之前呢来聊一聊康凯。尽管康凯呢是一位80后， 对， 很年轻，但是他的经历可能是很多收音机前的您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或者是不太敢想象的。首先要说呢，康凯非常的优秀啊，在中学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考班里的第一或者年级的第一啊？ 对，反正基本上我的学生时代就记忆中没有出过前三名。 那你当时高考的时候报的是北大？ 对。 是不是以状元的身份进去的呀？ 不，我还真不是，还真不是，就是是我们市的第二。 哎呀， 那 跟状元也差不了多少吧，因为考上了北大的元培班。这个元培班让我们想到了蔡元培， 对， 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对， 这个元培班很多人也管它叫大师班，它跟其他的普通的，比方说我报什么土木工程，我报物理，我报文学，有什么不太一样？ 嗯，元培不是，是现在还是有一些人管叫大师班。其实实际的那个情况啊，是他的前身是北大办了将近10年的大师班。 嗯， 大师班的理念呢，就是最好的学生，然后学最难的课程，用最好的老师来教。 嗯， 然后办了这么多年之后，感觉似乎不太有成效，后来改革。 嗯， 就改成了这个元培班。其实他学的是就是哈佛大学的那个学制。 嗯， 我们去的头两年是可以自由选课，就是 你不属于任何系，是这意思吧？ 我们就是元培这个、啊、这个建制 里边的。元培班它是一个独立的。 对, 对, 对, 对，它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可以选北大所有的课程。就是我们在电脑上嘛，它所有的课程几千门课对我们都开放的。 哎呦， 我们只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然后你可以选一个就是自己的方向。 嗯， 对，它是这样的。 哎，那这么多的课，几千门，如何去选呢？反而我觉得有点无从下手，我感觉啊。 你说这个是对的，就是 事实上对我们还是有一个约束，就是让你选一个相对的方向。你像我最开始去北大的时候，我就选物理学的方向， 嗯， 对，然后我就看那个物理系的课程都有什么啊，哪个适合我就选哪个。同时呢，我会按照自己的兴趣选一些别的作为辅助，但是我的主要方向是物理。 嗯， 直到后来大二的时候，我觉得物理这个方向不太适合我，我就转了，期间转了几个吧，转过中文，转过历史， 哦， 最后呢又学到了哲学。对， 哦， 然后就以哲学作为自己主方向，但是其他的课程也可以选。 嗯， 对， 哦， 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聊关于慷慨的个人经历呢？因为我觉得哈，你的这本新书《青春我们逃无可逃》，有一点点自传的感觉。 它其实里边具体的这些故事啊，大部分都是虚构的， 嗯， 但是那些情绪和思考是我真正遇到过的。 嗯， 对，它那个故事的其实那个框架，比如说这个主人公去了 P 大，当然 P 大就 PKU 就是北大的简写。 对， 对， 然后里边有一个自杀的女孩， 嗯， 等等，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事儿，但只不过是我把时间给他 重新组合了一下。 组合，对， 是，所以我们还要走入这个原培班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实验班，我估计可能也是类似于这种原培班的性质吧。那么进入了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班级，按说是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 对， 比方说啊，很多学生整天说我考哪个系啊， 嗯， 哪个系好就业啊， 嗯， 你看你可以选任何的系。 对， 就是你可以想学自己喜欢的文科理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没有问题。 对， 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一点说， 嗯， 经过这几年的实验哈， 嗯， 似乎不是特别的理想。 嗯，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也不仅仅是实验班的问题，我觉得是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给太多的这个， 嗯， 让学生自主去选择的这种空间。 啊， 比如说我们原培班虽然他很自由，可以选所有的方向的课，但是就是我们四年下来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基本上90%以上的人啊都经历过这种犹疑和挣扎。 嗯， 他选择过不同的专业，有的最开始去觉得自己要学数学，学了一年之后觉得好像历史更适合自己。 嗯， 有的人一去学什么那个国际关系，到最后呢他学了那个管理学。基本上就每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专业的改变。 嗯， 对，有的大一点的小一点，像我是属于这个转变比较大的。 你是转了四回？ 我是从物理，对，转到中文，转到历史，转到哲学。 啊，就这样一弄的话是不是有一点浪费时间呢？ 分你怎么说吧，有一句话叫青春就是用来浪费的。 多学一点东西。 对对对，但是某种意义上这种选择的这种犹疑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清楚，就是你高中时代的时候你对大学的一系列想象啊，跨入到大学的之后你发现那些想象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是偏见。 嗯， 对，你像我最开始我就天真的觉得物理学是那样那样的，就是自己像爱因斯坦那样在一个小屋子里边写写算算，发表一篇文章，然后你就可以成一个物理学家之类的。其实真实情况远远不是这样。对，因为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高中啊，其实给我们的那种基础的教育是非常简单也非常粗陋的，它跟真实的情况差别非常大，所以造成了那些学生一接触到这种现实的时候他就马上会有一种慌乱。 啊， 对，有一种啊跟我以前想的不一样，那我怎么办，那就不断的去尝试试错。 嗯，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怎么说呢，可能确实你像我现在选哲学，但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学哲学，可能是浪费了一年的时间。但另一方面从你的人生来讲，他给你一个试错的机会，让你最终去选择一个看起来靠谱一点适合你的专业，这也是一件好事。 嗯， 对。 那原培班经过了四年，经过了不一样的选择，最终呢有四门课自己都比较感兴趣，但是呢经过了一番的挣扎毕业了。 嗯， 我们知道像北大这种学校毕业之后按说应该不愁分配的，对吧？ 现在没有分配了， 不不不愁找工作的。 对，找工作是不难， 就是当然了，就是你要找一个自己特别特别满意的， 对， 也有一定难度。 对， 但是呢，你在那个时候没有选择去找工作。 对对对， 按说你原配班一出来，很多单位应该抢着要啊，对吧？ 嗯，也不是那种情况。嗯，确实就是找工作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你要找到自己喜欢适合自己的工作挺难的。 嗯， 其实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我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去要找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一门心思想要做一个自由撰稿人。 哦， 对，我想写作。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坚持，也不是坚持吧，因为我就爱好这个，我就没事就会写一点。 嗯， 偶尔呢也会在报纸上杂志上发表点东西，给我一种错觉，我觉得哎，我可能以后会靠这个来养活自己。对，而且我也喜欢这种相对比较自由自在的工作，因为你作为一个作家，你不需要被一个办公室、一张办公桌或者一件什么样的工作来， 也不用朝九晚五。 对啊，不用朝九晚五，你就随时，你今天去海南，明天去新疆，后天去黑龙江，你之类的，就这种到处游走，然后写写文章，然后赚点稿费，多好，多好！我当时就想过这样的日子。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对，但 是因为我了解自由撰稿人。嗯， 对，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只是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比较天真嘛。 嗯， 我当时毕业之后，我是先去的广西北海。 嗯， 我在 就没有找工作。 我根本就没有找工作， 因为就是我想当自由撰稿人。 对，我这个人大概是比较极端。比如说我们大三大四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同学要面向那种找工作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会事先参加一些社团，然后去培养你那种就是面试的技巧啊，然后买一些书也去了解一下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薪水之类的。然后也买一些西装、领带、皮鞋， 对 吧？为了将来做准备，我这事通通都没做。 嗯， 对，我当时就认定了我不会做这些事儿，我觉得好没意思。 就是我不会找一家单位在那块儿整天早上起来刷卡、晚上刷卡那样工作。 对对， 我就很自由。 对对。 所以有两年的时间，你是在一种放逐和流浪当中度过。 差不多吧，半流浪式了，毕竟还是有个房子住，但也比较艰苦。我最开始去广西北海。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海边，租了一个房子，就是我那个房子六楼啊，一出门大概走五分钟就是海，对，我在楼上随时一推开窗户就是海，感觉是不错，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老的楼，对，那个房子是一个月290的租金，为什么是290呢？因为他跟我要300，那个房东，我就跟他讲价，讲了半天，讲下来10块钱，因为我确实也没有什么钱，对，也是很艰苦，每天就吃那种。北海的各种各样的米线，好在他们那地方比较盛产米线，有总共能有50种以上。对，我虽然一直在吃米线，但是 轮番吃是吧？ 对对对，就这样过了大半年，然后我是带了一大堆书，在那边也读书也写作，对， 就是那个时候，相当于读的书非常多。 对，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读书读的。最畅快的两年， 主要读哪方面的书？ 我是属于阅读兴趣还比较广泛的，就是我经常给自己做计划，主要是我的专业是哲学嘛，哲学书肯定会看的，然后是文学，就是小说散文啊，甚至包括一些科学类的或者科技类的，就是什么物理学，毕竟我还是在我曾经那个下了很大功夫，我现在还是偶尔会看一下 啊，研究物理这方面的事情。 对，主要是科普了，也不是前沿了，就是科普类的。 嗯， 有什么新成果这种 啊？涉猎非常的广泛。 嗯， 一方面读书在吸收，另外一方面呢，自己也在写稿子。 对， 那这些稿子主要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嗯，我这个小说的初稿就是在那个北海写的。 哦，这那时候写的？ 对，很早了，2007年。 哦， 对。嗯，其实当时是写了好多，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写博客，基本上就是每天或者隔一天就会更新一篇博客。写过时评，或者是写过短篇小说，写过书评等等吧。也比较任性的，就是根据我就完全由着性子想什么就写什么，写完之后就给媒体给报纸投过去，但大部分都被退回来了。 肯定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啊。 对对对。 那我在想啊， 你当时去了北海那边大半年的时间，这个家里有没有反对？ 对，我其实一直在瞒着家里，我并没有告诉家里我去干嘛。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在准备考研。 哦， 对，因为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做的对还是不对，我也不是很提倡大家这样去做。但是当时我面临情况确实是这样，就是我首先是我觉得在那个就是教育体制里边，我读了十几年书啊，初中、小学、高中这是12年，加上大学4年，一共读了16年书。 对， 我就其实我总想往外走一走，过一点这种自己决定自己的这种生活。 之前没机会， 之前没机会，但然后那个终于有机会了，我一定要去。但是我觉得如果告诉家里的话，因为我跟我家里的关系是，我要是现在告诉他我在哪儿，那么第二天早上我妈就会买张机票给我抓回去。 哦， 对，是这样的，所以 管得还比较严。 对，管得还是比较严的。然后我就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知道，我就报喜不报忧。对，就各种瞒吧，我也不需要他们的钱，因为那时候毕竟偶尔发一篇稿子还有点稿费， 还有点小稿费， 还有点稿费， 毕竟也只吃米线，对物质生活要求不是特别的高。 对对对对对。 在北海待了半年的时间， 大半年， 后来又、又去了什么地方？ 新疆。对， 又去新疆了。 对， 啊，去新疆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我当时是在北海，最开始是很快乐读书啊，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时间长了也挺没劲的。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把小说的初稿写完了，然后投稿呢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就是我当时恭恭敬敬打印出来，然后给那个我去书店看那个出版社，比如说什么 给他们打电话， 人民文学作家没打电话，我就看找人地址直接给人递过去。 哦，递稿。 对，然后也没有回音，我就等吧。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写的短篇就投稿，然后发稿率也不高，觉得好像跟我最初想象的不一样，有点苦闷。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在聊这个事儿，因为我是少数民族，我是锡伯族嘛。锡伯族有一些那个新疆的朋友就知道我这个情况，就说那你们来新疆啊，就来这边散散心，玩一玩。再加上我一直也想去新疆，因为就是锡伯族有3万人在新疆，而且他们有一个察布塔尔锡伯自治县，他们那个还保留着很多的锡伯族的那种传统的文化，他们平时说话锡伯语。然后那个过了锡伯族的节日，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基本上人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那种。 对，他们有自己的符号。 对，有自己的符号。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也挺好奇的嘛，那我就去吧。对，然后去了之后就待了小半年。对， 还挺受欢迎的哈。 哎呦，我刚开始去的那一家，就是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就只有一个锡伯族的名字叫穆丹图。就是穆丹就是圣经沈阳的意思，穆丹图就是我想念沈阳啊，那样，就这一个锡伯族的名字，见到我之后根本就没有说两句话，就是眼睛就红，有点要掉眼泪那个意思。一个老人，他们就特别看重东北来的锡伯人，因为就是来的很少嘛。对，他们那地方也很偏僻，在哈萨克斯坦旁边，就紧挨着哈萨克斯坦。对，那个交通特别不方便。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就是因为我到处去拜访嘛，就东北来的锡伯族他们也觉得很新鲜，之前也没什么人去过。然后假设今天红酒你咱们俩来吃饭，然后你就会邀请我说你要在我家住，然后我说很不好意思，我已经答应他去他家住了。对， 挺抢手。 对， 哦，那相当于那半年的时间都是各家那么住过来的， 各家串。对，然后就反正也很省钱，要吃住都不花钱。 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少数民族他民风非常的淳朴。 对对对， 别说是本民族了，即使不是本民族， 对，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都是义无反顾。 对，像你去也会很受欢迎， 对吧？就是节日也很多。 对，节日很多， 就少数民族节日很多， 能歌善舞，在那儿我们吃饭就 跳起来， 一大家子就搁那儿跳舞。 啊， 对，在那个饭桌上就开始唱。 哦， 我是因为我在东北出生的，不太会唱歌跳舞，很惭愧。下边后学了一些。 可以学嘛， 对 吧？ 对， 你要不学的话可能就得喝酒了。哎，那这一段经历也没有跟家人说？ 这段没有，只是后来才说的。对 啊， 现在他们知道了。 这相当于一年多的时间。 两年。 两年，后来又去了哪里？ 嗯，我从新疆回来之后，那阵是，在上海待了很短那段时间。上海是就是有一家杂志想要聘请我去做编辑。 嗯， 对。然后我去了之后发现，当时挺感兴趣的，但是我当时工作了就不到半个月吧，我就发现每天看那些稿子是我不太喜欢的，是比较言情类的。对，我觉得做这个好像没什么意思， 不是兴趣点。 对，然后又不做了，然后后来又回到东北，也是一个朋友，就我家在东北，但是我当时没有回家，是去那个吉林和黑龙江那边，也是一个朋友去，又转了两个月左右吧。 嗯， 对，然后后来就回到北京。 啊， 回到北京，当时我已经就是觉得可能那个好多想法跟我刚出校园的时候不一样了，觉得可能要工作尝试一下。 也就是说自己这那时候一年多的时间吧。 对对对， 一年多的时间也经历了很多地方。 对， 也遇到了一些挫折。 对， 所以说呢可能又重新回到自己出发的这个地方。 对对， 然后想有一个新的开始。 对，就是换一种状态吧。我当时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啊，我从北京走的时候，我是特别愉快的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嗯， 啊，觉得那个生活一定在远方。 嗯， 啊，一定在别处。但是走了那大圈再回北京，就那种感觉心很沉，就很安定，觉得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对，对。但是最后还是心里有一丝不甘。 嗯， 就觉得不能这么。我的别的同学都去工作了，都去考公务员啊，做什么金融行业啊，我这么游荡两年，就那么随随便便的就回去了，回到一个工作岗位上，觉得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心里边最后有一点点不甘，我就用一个什么方式来释放，就是我租了一个在那个支车路租了一个非常非常狭窄的小房子，那个是蜗居吧，跟着蜗居租了一个阳台，然后我连续7个月的时间。每天去国图读书，早上去国图，然后国图9点下班关门之后，我就去我那个住的对面是北航。 嗯， 对，在北航自习到12点再回来，连续7个月就这么过来了。 哦， 对，直到2011年12月份，就是我也没钱了。对，我本来攒了一些钱，钱都花光了。 嗯， 不得不工作了，我就开始投简历，一天投了上百份简历吧。 哦， 然后现在这个公司就博弈天卷给我最快的答复。 嗯， 第二天去面试，然后我就算是正式的去做了一份工作。 哦，那相当于是从2009年工作。 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 对对对， 工作 没换过 4年的时间。 4年多。 哦，其实这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呢是一个自我摸索的过程。 对对， 但是更多的人呢他是老师或者是家长帮他去选择。 对， 这就是区别所在。 对， 对， 那你觉得这一圈下来也没有听爸妈，甚至都没有告诉他们，是不是自己算走了弯路？ 我没有这种体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必要的。其实我现在经常还会很怀念那2年的时间。 嗯，今天呢很高兴啊，跟慷慨聊了他的人生以及他的这本小说。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读书，再会。 好，再会，谢谢大家。 城市的篝火，我经过郊野的炊烟，我经过碧海蓝天，我经过你的心，我经过拂晓的鼓楼，我经过日落的后海边，我经过涂鸦霓虹，我经过你的心，我经过热闹的表演，我经过明亭的夜，我经过饱满的孤独，经过你的心。